阿弥陀佛，感谢护法会，让我有这个机会哈，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瑜伽师地论》的真实义品。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7:30开始上课啊，那我们上到那个。8:50左右，他45分的时候会敲一声啊、哦，那么我就开始结尾。那我8:50结束，那如果要赶那个车子的同学就可以离开。那如果要问问题的同学呢，就问问题。我们问20分钟到9:10，结束。所以他9:05的时候会敲一声，就还5分钟就把时间结束啊，为什么要学习真实义品啊？《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有50卷。那么前面讲到声闻地讲完的时候呢，大概在30多卷。那么后面呢，讲到菩萨地，这么多卷里头呢，真实义品啊，只占了大概半卷多一点。但是呢，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大圣止观的修法的观慧，完全是从真实义品来的，完全从真实义品来的。前面呢讲到了声闻地里讲到了怎么修止观的方法，可是它的观慧呢是以什么呢？以四圣地为主，以小圣的观法为主，4地16行。那么到了真实义品的时候呢？他讲了大圣的观法，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唯识学。那么在这一篇里头呢，把这个大圣的观法讲得很清楚。但是很清楚呢，是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学习的人要看的话呢，就很不容易了解。所以到了抉择分的时候呢，他又必无法三自性。来解释真实义品，所以学真实义品的话呢，你一定要对三自性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你这样学习的话，才比较容易了解真实义品的意义。好，我个人学习的态度是这样，好。是搞清楚讲明白，不要含含混混的，我们一字一句把它搞清楚讲明白，有什么疑问你提出来我们解释，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去查书，我们去请教别人，但是呢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这是我个人学习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希望各位呢如果有问题呢提出来。那为什么要2个礼拜讲一次呢？是因为不容易准备，讲真实义品不容易准备，所以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准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各位听了以后，我希望各位不是只是来听我讲而已，回去的时候请你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因为这个绝对不是说听一次就能了解的。在法云寺的时候，2000年3月师父讲第一次，2002年5月讲第二次，第二次没有讲完。那么我们学习了第一次以后，因为我个人的因缘是帮师父做事情，所以呢经常在师父的旁边。那么在这个2000年学习了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7次跟师父请益关于真实义品的义理。那么在这个讨论当中呢，就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呢我讲的时候呢不见得会跟师父的笔录完全一样，因为后来跟师父请益的时候，那师父有新的见解提出来，所以有的地方呢就会以师父新的见解代替。那么有时候我会提出一个比较， 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讲解。那么一直到2003年，师父最后一次到台湾来，3月20号在三德寺，最后一次跟师父在请教正式一品的一些问题，那么从此以后呢，就觉晓。所以呢，希望呢，各位呢回去呢，也能够花一点时间，因为你迟早要学习的，在大乘菩萨道上面，你迟早要学习的。如果对于真实一品不了解的话，那么在大乘菩萨道上面，那么所做的呢，只能算是平常的，你没有般若的引领。所以呢，希望各位呢花一点时间上去。第二个呢，在讨论当中的时候呢，他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是对大乘空中的一些批判，这正是一品本身就有提出来。那么呢，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些。我个人对空中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也稍微学习了一下。但是我希望站在的立场是说，我们讨论，而不是说否定。我们不否定空中，也不否定有中，只是讨论说他们是从哪一个观点，月真菩萨从哪一个观点，青面菩萨从哪一个观点，护法菩萨他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从这边讨论。那经过这样子讨论以后，学习以后呢，你会对真实义有一个了解。那每次上课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重点，重点呢就是真实义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可能会一遍一遍的讲。其实整个真实一品就是在重复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开始讲。我先把我们用的教材讲一下。这一本蓝色的呢是课文。那前面的两页大的呢是科判，是根据那个韩清净居士的批寻记的科判做的。那从后面开始，第三页开始呢，就是比较深黑色的是真实义品的本文。那么下面呢有批寻记的注释，下面有批寻记的注释。那么在讲解的时候呢，我们会依据本文讲，然后也会把注释讲，也把注释讲清楚。那么呢，我还会发讲义，讲义呢有的是文字的，后面有图表的，它是帮助我们学习的。那这个图表基本上跟我在等会我要用的这边的图表是一样的，只是说在讲的时候呢，我就在站起来跟各位讲这个图表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你可以参考这个上面，你不会看不见上面的字，因为我已经都写在这边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观念搞清楚，重点是把观念搞清楚。不是在文字上的学习，是把观念搞清楚。所以我们翻开这课本的第一页，云何真实义为略有二种。他一开始真实义品就告诉我们，就问我们什么叫做真实义。他们呢，他用两种呢来解释这个真实义。你现在看科判，科判翻开第一页，科判就是这个大的纸，科判第一页。这科判呢，如果你看第一页的话，它很清楚的，无二真实义处分两科，第一个总名安立，总名安立它下面呢，看那个虚线呢，有分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那么就是真实一品一开始的时候，他用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来解释什么叫做真实义，然后他再细说。你看第二个别变品类这边来讲呢，下面的生二随事它分成四科来讲， 第一个是世间即成真实，第二个是道理即成真实，第三个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第四个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他用四个真实来讲解真实一品，啊，所以详细解释的时候，他就以这四项来解释真实一品：世间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跟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而这四个的重点在哪里呢？在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因为这是大乘菩萨讲法空观，大乘菩萨讲法空观。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是声闻圣，好，跟缘觉圣呢，他们所修行的方法，也就是讲四圣谛。啊，所以重点是在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我们今天开始讲，今天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第一句话，都讲不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附上的材料啊，解释，我们每次学习的时候，就是把佛法的观念转一次，就把佛法的观念转一次。所以每一次上课，基本上就是把佛法的基本观念转一次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能够来上课，尽量来啊，不要缺课。啊，因为现场跟听录音带还是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云何真实义为略有两种。什么是真实义？哦，我们现在解释。那我用两种方法来解释真实义。第一种方法呢，我们用课本呢的批询记来解释。云何真实义？者，意味境界，清净所缘境性，名真实意。云何真实意者？他就问说，什么是真实意呢？意味境界，真实意的意就是境界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说的所缘境。我们的心要能够升起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所缘的境界，它才能去分别。这个能源的心才能够依照这个所缘境界而升起，而这个所缘的境界就是意。譬如说我这边有个杯子，我这边有个杯子呢，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你心里现在想，我把这个杯子的像现前，从你的心里，你闭上眼睛想，我把它现前。那你心里这个杯子像要现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这个相貌现前的时候，你的心才能说这个东西起来了，现起了。如果这个杯子的相貌不在你心里能够出现的时候呢，你心里圆这个杯子的法呢就没有生起来，这个心法生不起来。所以它在圆律的时候，一定是你的心能分别的心，跟你要所圆律的境界是同时生起来的，而且一定要有这个境界。你的心才能升起来，不可能说你说我的心升起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境界，那你说啊，那我的心在变现，我现在想心里想说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有没有境界呢？这样子还是有境界，你的境界就是你在想什么都没有是你的境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境界，你的心才会升起来，那这个境界是它被缘律的，所以我们叫它所缘境。而你的心叫做能缘的心啊，而真实意呢，它也是一种所缘境啊。它是什么样的所缘境呢？它下面这一句话解释叫做清净所缘境性啊，它是一种清净的所缘境性。清净的意思是什么？清净是说我们这个缘律的心去分别境界的时候。去分别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呢，他有智慧的心所同时升起，这个时候是清净。我们从一般的分别心呢，在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虚妄的，说它不清净。为什么说它虚妄不清净？因为什么？它没有智慧，因为它的智慧不够，所以呢。那个叫做虚妄的境界， 当我们的心叫做清净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有智慧心所跟这个心王一起升起来。那么有这个智慧心所呢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它不是我们普通讲的哦，我能够去分别什么东西的智慧哦，这是杯子，这是闹钟，这个是人，这个是马，这种智慧不是这种智慧。他这个讲的智慧是什么？是圣人的无漏的无分别智啊，是圣人的智慧。那么说是圣人的话呢，就简别说这一种智慧呢，它不是凡夫所有的。哦，我们是凡夫，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智慧，所以我们是不清净。那么说它是无漏呢，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就像那个疮啊，疮会流脓啊，漏出那个脓来，所以漏就是烦恼的意思，无漏就是没有烦恼，就是没有烦恼。那么呢说它是无分别智呢，就是说明呢，这种智慧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虚妄分别。我们现在在各种事物上做的分别都是错误的分别，所以叫做虚妄分别。那么这个无漏的智慧呢，这个无分别智呢，它不是虚妄分别啊。所以无漏的无分别智呢，它有两种，一种叫做根本智，一种叫做厚德智。我们通常讲，听到别人讲说我们佛法都学无相无相，根本智圆律的境界是没有相的，厚德智圆律的境界是有相的。这根本智跟厚德智这两种智慧都是圣人的智慧，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经过学习佛法以后，我们照着佛的教导去做，我们可以证得，先证得根本智，也就是先证得无相，先得到无相的智慧。然后十六刹那之后，我们从这个无漏的智慧中出来，这个时候你得到的厚德智呢，是什么呢？是圆有相的境界。而你圆到有相境界的时候，跟什么？跟凡夫不一样，因为什么？你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什么缘起法。我们现在圆境界的时候，不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缘起法，认为它是真实实有的。这是什么？我们的智慧跟圣人的智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虚妄分别，它是什么？无分别智。但是呢，圣人有无分别智呢，他的对于真实的境界，他的体验也有所不同，有深浅的不同，说也有就近的不同。他破除的烦恼的深度也不一样，所以在小圣里头呢，就安立了什么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谁所破的烦恼，谁对于真实义了解的深浅，而安立四果，四个果位。那么大圣呢，安立十地啊，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来说明呢，这个无漏的无分别智的结尾啊，所以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啊而不同。为什么无为法不是都一样吗？因为他对无为法的了解，他对无为法的证入的深浅是不一样的，而所破的烦恼也不一样。因为呢，在无分别之中呢，没有烦恼的现行，所以我们说它是清净。因为它有智慧，它就没有烦恼现行，所以我们说它是清净的。所以说清净所缘净性，所缘净性，所缘净就是我们真实义，是圣人无漏无分别智所缘律的境界。那么所缘净性的性是什么意思？这个性，第一个解释是性质的意思，就说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清净的。这个真实义的这个所缘境的，它的性质是清净的，清净是它的性质。那么能源的心，这个智慧，因为它有智慧相随，它也是清净的，所以能源所缘都是清净，谓之所缘净性，这个性。第二个解释这个性是什么意思， 性的第二个解释就是有的意思，表示这个真实意，这个真实所缘的境界是有的，它不是没有的，它是有的，它是圣人的智慧所缘力的境界，它不是没有的。对于凡夫来讲，我们缘虑不到，但是圣人的智慧是可以缘虑到的，所以这个性是有的意思。所以讲它是清净所缘净性，就是说，这种所缘境是圣人是清净的智慧所能够缘虑到的，而它是有的。啊，这是大圣有中跟空中讲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名真实义，啊，这个就是真实义的得名，从这边而来。这个是照《毗群记》的解释，啊，真实义的解释。第二个，我们请拿讲义，啊，请用这个讲义。讲义第一页的第一项讲真实义，啊，这个是从窥基大师的转要里头引来的。我为什么要引这一段文？因为这一段文非常重要。这一段文在讲什么？这一段文就是在是什么？讲真实义品的要义。真实义品讲到最后，就是在讲这几句话，也就是你掌握了这几句话，你就是掌握了真实义品的纲要。所以呢，我要引这一段文来解释真实义。言真实义者，依文所明，且如三性。好，就说。慧基大师说呢，我要解释真实义呢，依照真实义品的他的文来讲呢，所说明的呢，实在就是在讲什么呢？在讲三自性，啊，在讲三自性。那我现在呢，啊，先把三自性讲一下，下面呢就解释三自性，请各位参考下面三自性的文，啊，我用这个图跟大家解释。啊，你们也可以参考图一，你的图一。我站在这边让你讲，看得到哈。你可以参考你图，跟你那个图是一样的，只是我用彩色的，不是黑白的。我们一念心升起来的时候，一刹那的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图它走了一圈，啊，怎么样呢？我们第八世的阿赖耶识里头有什么？有种子，有法的种子，都积聚在阿赖耶识里头，啊，然后一刹那，你的因缘和合了，你种子成熟了，啊，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成熟了，这个时候呢？他又升起法，好，这个法就现起了。他因为是凡夫，所以是虚妄分别心升起来，好。那么这心意升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有两个，第一个叫做见分识，一个叫做相分识。什么叫见分识？就是你感受你自己的心。你的心一升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你感觉到我们刚刚讲能分别的心在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就是见分识。那我们刚刚讲的，你还有一个所缘境，是不是？你去分别的那个境界，那个叫做相分识。啊，那唯识跟你讲的是什么？是说你一刹那这个法从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升起来的时候呢？同时它就显现了，这个事就显现了两个相貌，一个是能分别的相貌，一个是所分别境。这两个东西都是你的心，心一生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心的形象生起来，只是你的一念心生起来。 OK， 所以它的什么相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是凡夫，很不幸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我们的见真是有一个无名心所相随。我刚刚讲圣人的心有什么？智慧心所相随，而，我们是凡夫，很不幸我们有无名的心所相随。 所以呢，我们没有智慧，它阻挡了你的智慧升起，所以你去看这个相分式的时候，你就开始看错了。你不知道它也是你的心现起的一个相貌而已，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实在的境界啊？这边写说叫一类兼入相续而转。举一个譬喻，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杯子，我这个杯子如果是一闪一闪一闪的话，你会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也就是这个杯子这一刹那在这边，下一闪不见了，然后又跑出来了，又不见了。你会不会认为它是真的？不会，你会认为那个魔术师在变魔术。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心现起这个相分的时候，现起这个物质的时候，它显现的是什么？是不变的。你看这杯子好像一直在那边，一类坚固。相续而转，它是什么？一直没有间断的，而且它是什么？坚固在那边不改变的。所以你会认为说，这边实在是有个杯子。所以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什么？是因为你的心这边有无明，你显现的境就太像真的了。是因为这两个元素，所以呢，当你一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变成能取所取，取就是认识作用，去取着我们的能分别的心，去取着所分别的境的时候，取啊，取有什么执着的意思？因为有无明嘛，所以它就有执着。很不幸，一执着的时候呢，你认为它是什么？它不是心了，它是离开你的心里头的一个什么外境。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东西的时候呢，都会认为说，我这边有个能分别的心，然后呢，那边是所分别的境，所以什么自他就建立了，能所就建立了，主观客观就建立了。那就是因为这边有无明的关系，所以在这边，当你一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以后呢，我们叫做四意显现的境。这个四意显现的境是什么呢？这个外境太像是真的了，这个意我们刚刚讲就是境界，似乎有心外的这么一个境界的显现，似乎有心外有这么一个真实的境界显现，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只是你的什么心所变现的一个影像而已，一个镜像而已。可是在你的心去分别的时候，却认为它产生了什么心外的一个真实的境界，这个东西就叫做骗自所实性。而这边的虚妄分别心呢，我们叫它依他起性。为什么叫它依他起呢？刚刚说它要依这个种子而生起，对不对？所以它是依着依他种子而生起故。所以我们看依他起性的第一项，从阿赖耶识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依他起性，这个虚妄分别心要升起的时候，一定要依赖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而升起，没有种子不能升起。那么讲种子是讲它的清因缘。那么呢，在种子升起的时候呢，还需要旁边的什么？真上缘，所缘缘，我们刚刚讲所缘心叫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它才能升起，所以呢，它是呢，它自己不能升起，不是只有一个清音缘就升起，它一定要依赖种子起，所以这个法它一定是什么缘起法，它要由缘才能起，所以第一项说从阿赖耶识自熏习种子所生，依它缘起故。所以虚妄分别所设缘生法，由阿赖耶识种子生的叫做缘起。注意，唯识定义的缘起法跟中观的因缘法是不一样的，不要把它两个搞混。唯识的缘起法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起来的，到了下面这边天地所执不叫缘起法，这个是无法没有体性的，它是没有的。在中观这个叫做因缘法，在唯识这不叫因缘法，这个叫做无法，只是没有的东西，所以它在无法里头是不设的。第二个依他起性的，它的特性是什么？生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也就是在这一刹挪，我们刚刚讲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你显现了以后，你从这边 那也就是种子升起的虚妄分别心，啊，见相二分事，经过了认识作用，产生了片界所知之后，同时这个片界所知性又熏醒你的阿赖耶识，又熏回去，成为什么杂染的种子。所以片际所知呢，在熏习阿赖耶识成杂染种子，这个种子叫做片际所知种子，是片际所知所熏成的种子。所以回去看书的时候要看清楚，不要看到片际所知种子，就是说有个种子可以生出片际所知，不是这么回事，是片际所知熏回阿赖耶识形成的这个种子。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你去看唯识的书，有时候他会讲缘成实性也是有种子的，片际所知性也是有种子的，然后呢，依他起性也是有种子的，但是解释不一样。OK， 依他起性通常讲到的是种子，是说种子能够升起依他起性这个种子；讲到片际所知种子，是说有片这个种子是由片际所知所熏成的。那你说奇怪了，那缘成实性是无为法，怎么能够熏成种子呢？种子是生灭法，它是有为性的。缘成实性怎么能熏成什么种子呢？不是，他讲缘成实性的种子是说清净的依他起，当你当了圣人了以后，你还是走这个路，但是呢，你能认知了，这边不取着了，有智慧了，这个时候呢，这条路断掉了，起了什么？真心。清净心，清净心圆着这个境界，它不会怎么执着了。这个时候呢，要清净依他起，清净依他起有的地方是什么？是被摄入在缘成实性的。所以讲到缘成实性种子，是指的清净依他起种子，不是说缘成实性的无为法也是种子生的。这边要搞清楚。啊，你们可能听得头昏，不过没有关系，这个慢慢学习。慢慢学习，然后呢，身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这么一刹挪升起了，这个路走完了以后啊，这个法现起了，它不能再停留，它马上就灭掉，第二个因缘法又起来了，所以它就是一刹挪一刹挪的什么法现起，熏习又回去，这样子不停的这样子做呢，我们就生死流转。所以我们的心念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啊，我们在静坐察觉我这一念心，察觉你的一念心，其实就是这样在作用。只要你是凡夫的时候，它就是不停的就这样作用。你这边没有智慧，你永远是凡夫。你静坐再静坐，你做到三禅天、四禅天，非想非，非想诸天，你还是凡夫。为什么？因为你这边没有智慧，你的心再极静。还是反复，什么时候你变圣人？你这边开始无明破掉，你有智慧了。这个时候，你变圣人了。所以呢，学习佛法一直在讲，要学习智慧，要学习智慧。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相分是你一变现起来的时候，这边不是心，这边是境，它没有分别的能力，你改不了它。这外面的东西你改不了它，你能改只能改你错误的认知，你把错误的认知这个无明破掉了，你就什么就成功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修行就是在对峙这个无明，要把这个无明破掉。好，我们看依他起性的第三个，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无所有是形容这个片际所知性的，它是没有体性的。等我们解释片际所知的时候再解释，它是没有体性的，它不是真实的显现，叫做似意显现。怎么讲？似意显现，非真实就是相似，相似好像有那么个真实的东西显现出来，其实它不是真实的，是它的非真实意的境界，非真实的境界显现。啊，但是呢，片际所知要升起，一定要有依他起。做他的什么依止，一定要有种子生的依他起做他的依止，然后你才会产生片际所知。如果你这边不升起，虚妄分别心不升起的话，你就不会有片际所知。圣人就是这样子，当他把片际所知破掉了以后呢，虚妄分别心也不能什么升起来。我们刚刚讲， 一他起要升起来，一个缘起法要升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所缘缘。一个心法要升起来，它一定要有所缘缘。你现在呢，观遍地所知空掉，四意显现的境没有了，你的心也不能生啊。这个境没有了，这个心也不能生，这条路就全部断掉了，你生死流转的路就断掉了。所以唯识的修法有它的一个什么道理在，先观这个境界是没有的，我们的这个境界它没有，它只是心的变现而已。当你了解它只是心的变现，你接受了以后呢，因为境界没有，那么我们的心也不能生，所以虚妄分别心也不能升起，这个时候呢，这条路就断了。这时候这条路一断掉就恭喜你，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圣人了。因为什么？阿赖耶识父的另外一种种子无漏种子就升起了，他就不走这条路了，他就走的是什么涅槃还灭的路。好，是这样子。那么呢，在我们众生呢，凡夫的认识呢，当这个心一升起的时候呢，随取成境，随着这个取着呢，我们就认为有心有境两种境界。所以你看我们在分别的时候，是不是你感觉有一个能分别的我，有一个所分别的境，能分别的我也是真的，所分别的境也是真的，所以随取成境呢，就是凡夫的认识，也就是生死流转。但是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了解到遍地所知是什么，毕竟空的，是没有体相的。那么它是怎么来没有体相呢？你推本归是，你找出它的根本在哪里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心事而已，心一念心生起来，一念杂染心生起来而已。所以我们听闻佛法以后，有了智慧以后呢，推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就只是一念心，没有那个境界，只有一念分别心而已。好，虚妄的境界没有，虚妄的心也不能生，就断掉了，这条路就断了。所以这条等大家回去以后呢，仔细看一看这个图呢，再想想我讲的话，好，把它推演一下，你会对唯识大概比较会有一个了解。那么第三项讲呢，乱体即乱相啊，乱体体就是指这个能分别的见分跟见分识，乱相就是显现的这个相分识啊。当它错乱了以后，就变成能取跟所取，然后呢，到了什么遍地所知。但它在于它还是在乱相跟乱体的时候，还是在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还是有的，它是依他起而有的，okay, 所以它还是属于依他起性。到了下面这边进的时候，就变成了遍地所知性，一取着的时候就变成遍地所知性。凡夫的可悲是在是说，我们不能不取，也是在一法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取，因为没有智慧，一取就到了遍地所知的境。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什么境界，我们所看到的境界都是遍地所知，我们看不到依他起，我们也看不到缘成识。刚刚讲说圣人有两种智慧，根本是看到的是缘成识，是诸法的真实相，是依他起的真实相，后者是出来了以后才看到什么依他起的相貌，才真正能够看到依他起的相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没有遍地所知了。好，第四个，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依着这个妄识虚妄分别心走的话，那么我们走的就是杂染的路。 OK， 它就是杂染的路。那么如果我们这边有了智慧，得到无分别智以后，这条路就不通了，它就走清净的路了，杂染的路断掉了，它走清净的路。好，所以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所以说依他起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决定性说它一定是清净或是杂染，而凭你的智慧来决定。当你的智慧这边是无明的时候，你没有无分别智的时候，它就是依他起就是杂染的，因为你一定走到什么遍地所知。当你这边有智慧有无分别智的时候，你不走遍地所知，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清净的，反熏回去就是什么涅槃还灭的清净。所以呢，依他起本身来讲，它没有决定性的是清净是杂染，而凭你的智慧来决定。当是妄事的时候，也就是你有无明的时候，依他起就变成杂染法。当你有无分别智的时候，依他起就变成清净法。 所以说一大就是亲近跟杂染幸福程度，它没有决定性的。这个是一大起的定义。好，我们再讲片剂所知性。片剂所知性的第一个就是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四意显现。无意，意就是讲的这个境界啊，就下面这半部这个境，境是没有的，这个意就是境，意境是没有的啊，只是什么这个虚妄分别心显现出来，它真正像是一个心法而已，它只是心而已。这是我们误认了，以为有这个境，有实有的境，有能取的境，所取的境，但实际上只是一念虚妄分别心，只是心而已。所以呢，位于无意唯有事中，四意显现，但是呢，很不幸的呢，显现了四意显现出来，让你感觉有一个什么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你感受到的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都是片剂所知。不要认为说你感觉到我有个能分别的心，好像是什么一大起，不是。即使你感受到的那个能分别，也是片剂所知，因为它也是属于境。真正的心，我们现在是我刚刚讲的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那是一他起。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心跟境都是能取所取，都是片剂所知，都是什么四意显现的境而已啊，因为有取着的缘故。第二个是什么呢？无量形象意识片剂颠倒身相。讲到片剂所知性呢，最厉害的就是谁呢？就是意识啊。意识它有个什么功能呢？它能够去用各种不同的形象去片剂什么显现的这个境，它界面这边呢用各种的形象来片剂这个相本，然后呢产生颠倒相，它去片剂它，然后呢产生颠倒相，变成片剂所知。如果有智慧的话就不叫片剂了，所以片剂这两个字是有什么执着的意思，是有无明的意思啊。所以呢意识最厉害，他用什么无量形象去片剂啊？照护法菩萨的分类，第六识跟第七识啊，才有这个功能，去片剂的功能啊。那我们往后面讲的八识的时候，会稍微讲一下。那么第三个片剂所知性是什么呢？是能片剂所片剂故，能片剂的是见分，所片剂的是相分，都是心而已。那么呢，能片剂去所片剂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取着，变成片剂所知。好，所以这是它第三个定义。第四个定义是什么呢？自相实无，唯有片剂所知可得。片剂所知实在是没有体相的。讲到体相是这样子，有种子生的叫做有体相，不是种子生的，而你记着为真实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它没有体相的。啊，这边是没有体相。我们把后面这边这个图先讲一下，你可能会稍微清楚一点。你们看你们的图三， 图三对。 三自性。一他起是假有，片剂所知是妄情有。所谓妄情有就是什么？有虚妄，妄就是有虚妄，情就是事，就是你的妄事，也就是我们这一念杂染的什么分别心了。因为有这杂染的分别心，才有片剂所知出现。一他起它是由种子生的，它是假有的，因为它是缘起法，它依靠种子才能生起，所以它是假有，它不是真实有。真实的话，它就不需要种子。所以原成实性是真实有，因为原成实性我们刚刚讲它不需要种子。这个不是讲清净一大体，是讲那个真实的理性啊，也就是诸法的真相，诸法实相就是原成实性。我们等会可以再回来再解释一下。好，但是在一他起的分位上面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一他起的实有法，一种叫做一他起的假有法，叫做实法假法。一他起虽然是假有的，但是呢它在有种子生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实法。所谓种子生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 然后加上视、眼视、耳视、鼻视、身视、意识，所以六根、六尘、六识，谓之十八界。它是这十八界是十有种子生出来的法，叫做十法。Okay, 所以我们见到的色法、心法、心所法，都是属于什么十法。那么假法是什么呢？在这个十法显现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十法的分位上面假立的时候，它叫假法。所以它有什么分位假跟合格假两种。分位假，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讲，我们讲生死，它是属于不相应型的。生死，你看得到有个生死吗？看不到。一定要依据什么？依据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体。我现在是活的，能够跟各位讲话。我等我死掉了，我这个事离开了，我死掉了，不再活动了。要由这个五蕴的变化，它才能够安立生死这个法，这个叫分位假。而我这个五蕴生命体本身是什么？十有种子生的，它是十法，所以靠着十法生的五蕴生命体上面来安立各种不同分位而成立的法，叫做假法，叫做分位假。第二个叫做合合假。合合假是什么意思？我五蕴生命体里头的色受想行识，刚刚讲这都属于十八界里头生出来的，它是十法，可是我把这色受想行识合合起来叫做我。记住，我给它个名字叫做我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依他起，但是你认为这个我是真实的时候，它变成片意识，变成无体假。这个你认为真实的那个我是没有的，但是你在舍受想行识上面安立的这个我是有的，它是属于他起合合假，由五蕴合合起来感受到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在跟各位讲话，叫做我，这个我是有的，叫做一他起。而你下一刹那你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对不起，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叫做片寂执。所以片寂执是有执着，是有无明在内的。Okay, 所以圣人他可以看到一大起，圣人也说我，凡夫也说我，凡夫说我是片寂执，圣人说我是一大起。为什么？因为圣人见到一大起法的真相，他只是在五蕴上面安立一个名称叫做我来跟我们沟通，所以他在讲我的时候他不会有执着，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叫做我，而不是真正的有那么一个实体叫做我。这个是依他起跟片寂执的分开分法。所以呢，片寂所执是误观，就是你的观察是错误的，因为实在上面没有你认为的一个真实实体的我在那个地方。而依他起跟原生实性就都叫做正观，这是圣人智慧所观察到的。依他起十八界真法由种子而生，是十法，在十法上面分为假立、合合假立、谓之假法，这都是有的。这边是什么？因缘有，这边是真实有。所谓真实有就是它是什么？依他起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是什么？永远存在的。你只要有依他起的虚妄法，它的真相就是存在的。很简单讲，就是魔术师在变魔术，当魔术师变出一个马来的时候，这个马是没有，它是虚妄存在的。你认为真实有马，就变成片寂执。但是当他变出这个马来的时候，这个马不是真的，是不是存在？那个就是原真实，这就是实相。这个马不是真的嘛？一个马是依他起嘛，是因缘法嘛？那你知道它是因缘法，它那个真相是不是同时就是存在的？那只是我们通常的时候呢，是从这边走到这边，从依他起走到片寂执，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缘起法，所以它一缘起，那个马一现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啊，里面有个真实的马，就到片寂执了，而不知道说那个马一现出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说哦，那是假的，那只是缘起法而已，那个就是缘成实，就是真相。所以缘成实性，它真实有是说这个真相是永远不变的，魔术师变出来的马永远都是假的，它不可能是真的。这个道理是永远不变的， 那个叫做原成实性，是真实相。所以只要魔术师变出马来，那个真相就存在，这个马不是真的，那个真相就是存在的，这个道理是永远的存在的。同样的，他变出个花来，那个花也绝对不是真的，他变出个人来，那个人也绝对不会是真的，那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就是一踏起永远都不会是真的，这个真理是不变的，那个叫做原成实性。所以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它只是告诉你它是存在的，就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假的东西而已，而那个道理是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三性的比较啊，让各位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先把原成实性讲一下啊，这个图等我再用。原成实性呢，第一个是以彼一他起相，由四意相永无有性。一刹那，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了一他起法。OK， 这个法呢，我们刚刚讲了，它变成天地所执的，你认为一他起法，它变成认为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是永远不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依他起相的时候呢，你要认为把它变成片地所知，这个是什么？永远，你认为的那个片地所知是永远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原神实性。OK， 所以由四意相永无有性，由四意相，四意相就是这个四意显现嘛，就是片地所知。当依他起法生出来的时候，那个片地所知是永远没有的。啊，那他最后那个性，我们刚刚解释性是什么？性是性质，性是有的意思，而依他起上面永远都没有遍地所知的这一个性质是永远都存在的，是原成实性，它是有的，它是圣人智慧所缘遇到的。OK， 就这个性是有的意思，原成实性是有的，它就是什么诸法的实相，真实相貌。第二个，周遍一切法故。当原成实性的时候，它必须遍满一切法，就是说什么？我们刚刚讲，我不管变出来的是兰花，我变出来是个马，我变出来是个人，这每一个虚妄法变出来的时候，它的真相都是存在的。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这个花是不存在的，这个马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是永远都一样的。所以你的虚幻法只要出现，它一个真相就是存在的。这个真相就是说它不是真的，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它周遍一切的什么虚幻法。只要虚幻法出现，它这个真理就是跟着这个真实的道理就是跟着走，所以它是周遍一切法故，这样叫做圆满。圆满就是什么？周遍一切。如果说有一法出现它没有的话，这个就不算不圆满了。圆满是什么都，只要你有，我就有，我也有，这个才圆满。所以只要有一他起升起来，什么幻象升起，就知道什么有真相的同时存在。所以它周遍，这个真相是周遍一切法。所以这叫圆满。第二个，这个真相是不可变的。OK， 这个虚幻法永远都不会是真实，这件事情是不可变的。不能说哪一天缘起法出现了，你说这个东西变成真实了。如果这样子，这个就不是原成实了，这个就不是真相了。它的真相是什么？只要你虚幻法出现，它永远都是什么？是没有真实性的。这个它是它的真相。所以它是什么？而这个真相真理是不能变的。它是常而不变的啊，所以真理如果能变，就不是真理。真理一定是什么不能变的，所以真理一定有刚刚讲不变性，就是周遍一切法。第二个是什么？无变异性，就是常而不变的。那么讲到原成实性的第三个啊，第四个定义，心境所缘性故，就是刚刚讲原成实性不是我们凡夫的智慧能够圆。因为我们每次看到的虚妄相现象的时候，都认为它是真的，都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清净所缘性故，圣人的清净智慧呢，他圆遇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真相，说：“哦，原来这只是个幻象而已嘛，魔术师变出来的，它没有真实性。”啊，所以呢，原成实性呢，他就看到原成实性，它没有真实性，就是原成实性，是清净智慧所缘的故，一切善法最生性故。我们做很多善事，去帮助别人，布施、持戒、啊忍辱，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些善法都不够看，因为什么？你还 还在生死中流转。最胜的善法是什么？你看到诸法的真相，因为你脱离生死，你不再被生死所困扰，你从生死中脱离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一切善法最胜心故，你能够看到诸法实相，这个就是最胜的什么善法。那你既然能够看到它的真相，你出来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去陪他玩，就像我们跟小孩子玩大富翁一样。你知道大富翁是假的，你陪小孩子玩的时候，他买房子怎么样，他赢你，你都不会什么不高兴，因为你知道他是假的。如果你跟他认真了，你就他赢你了，你就不高兴嘛，我们人都喜欢输嘛，是不是？就跟玩大富翁一样，当你知道这只是假的时候，你就不会什么。不高兴了，你可以去陪他玩，也就是佛菩萨来这边陪我们玩。玩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大富翁是假的，不要太沉迷在里头，跳出来吧。OK， 你只是在玩一个 game， 我们的生死只是一个游戏而已。那你把它当真了，你就很痛苦。他告诉你就是这样，他陪你玩，而玩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只是一个游戏，这是假，没有真。那么我们把这个三自性呢讲了一下，本来以为今天可以把第一句讲完，但是我看，对啊 ，Anyway， 我们再辨别一下依他跟缘成的分类。好，依他请问缘成是，这个分类是告诉各位什么呢？哦，就是图二吧。这是因为在经书上面，我们去看经书的时候，经常会被搞混。一下说这个是依他起，一下又是那个是依他起，一下这个是缘生识，那个又是缘生识。其实它的分类，你看经书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是无为法，我们刚刚讲诸法实相，如果它是无为法，它是常而不变的那个无为法的话，它一定是无漏清净的。好，无为法一定是无漏清净的。所以呢，无漏的无为法一定是缘生实性，它一定是缘生实性。好，那如果是有为法、生灭法、无常的生灭法的时候呢，这个呢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凡夫的有漏的杂染，就是我们现在的认知；一种是圣人他得到了什么智慧以后呢，他对于什么，他看到依他起，他的这种智慧后得智的什么呢，他也是无漏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它也是什么生灭法，它也是由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所生起来的，是无漏的种子生起来的。我们这边是有漏的种子生起来的。OK， 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漏法，它一定是在什么？它一定是走在这个地方，依他起杂染的依他起。那么唯一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清净的依他起。它到底是属于缘生识呢，它还是属于依他起？重点是在它。OK， 所以你是有漏的杂染法，一定是依他起。从有漏方面讲，它也是依他起；从什么常无常来讲，它也是什么依他起。如果是无为的常的无漏的，它一定是什么缘生识。只有在有为无漏的时候，有为就代表它是生灭法。然后呢，无论是代表他清净，就是在圣人的智慧啊后得智的时候，他如果从无漏来讲，他就叫做缘成识。对于他是常无常来讲，他是依他起，因为什么？他是无常的，他是依他起。所以呢，实际上你去看经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什么有为无漏的时候，通常有两种讲法。如果叫常无常呢，你以常无常，以常法或者无常法来判断的话，它就是什么依他起法。所以呢，只要是无常法都是依他起，不管你是什么有漏无漏都属于依他起。但是你要以什么有漏无漏来判别的时候，这个呢清净的依他起法呢就变掉了，就变成叫缘成识法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缘成识会有种子，就这个清净的呢有为无漏讲的。所以在经书里头，你看到它会分成两门来讲，一个叫漏无漏门，一个叫做常无常门，来分别依他起跟缘成识。 啊，那重点就是在这个有为无漏，这个清净一大起，它到底是叫做一他起还是叫圆成实？以它能变无常来讲，它叫一他起；以它是什么无漏来讲，没有烦恼来讲，它是属于圆成实。就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搞不清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他跟圆成的分类。那么这样，我们把三自性呢稍微提了一下，好，各位以后有一个概念，这样子我们才能继续下面讲。我们这个讲过了，我们就开始解释。我们解释那句话哈，那个慧寂大师转要的那一句话。一文所明，且如三性啊，用三自性来解释这个真实一品呢，片寂所知，法而体无啊。我们刚刚解释了，片寂所知它是没有体性的，它是什么？依着依他起而起了错误的认知而生起来的。OK， 它不是由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直接生起来的，它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先生起了依他起法。然后因为你的无明对这个依他起的相不了解，然后产生了片寂所知，而认为那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真实的体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它是无体法，它没有体。所以呢，片寂所知法而体无，而就是如此的意思，法而体无就是法的本身就是这样，也就是片寂所知它的本身就是没有什么体性，从无始以来它就是没有体性的，它是妄有的，是随着我们的妄分别，我们的无明才会产生的。当圣人有了什么智慧以后，他就不会产生片寂所知，因为我们有错误的认知无明，所以才会产生片寂所知。所以片寂所知法而体无，虽然我们执着它是真实有，但是它实在是什么？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依他缘成二谛说有，二谛地是第十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二地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这边的二地的定义跟别宗的定义是不也不是不一样的，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依他起就是世俗地，圆成实呢就是圣义地。依他起为什么是世俗地呢？因为它是缘生法，它是什么因缘所生法，然后呢它是依赖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缘，又依着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所现行的法，它依因即缘而生起，所以它是什么有体的，但是呢它的体性是无常的，是假有的。我们一般讲的法相就是依他起，它是世俗地呢，就是它是圣人的智慧出来，从根本智出来以后，在后得智中所认识到的相貌，所以说它是世俗地。要因为它是什么无常的，所以说它是世俗地。那么呢刚刚讲了它是种子生的实法，在种子生的实法上面呢又有分位假立跟和合假立的假法，还是依着那个种子生的实法安立依他起的假法。但是你如果认为它有体性，认为它是真实的时候，就变成片寂所知了，就不再是依他起了。重点在这边。第二个圆成实是圣义地，就是依他原生法的真实体相，就是什么依他起的真实性，真实体相叫做圆成实性，它是真实有的常法，它是真实有的，它是常法，所以它是真有又称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叫它圣义地，就是圣人的根本智所认知的，所以是圣义地。它是什么常而不变的，依他起是无常的，是世俗地，圆成实是常而不变的，它是圣义地。所以依他起依世俗地所有，从无常方面来讲呢，依他起是有的，圆成实依圣义地没有，所有圆成实是依照什么呢？是依照常这一方面来讲，说它是什么常而不变的真实法是有的。这两个都是圣人的智慧所观察到的，依他起跟圆成实都是圣人的智慧所观察到的，一个是在根本智里头所观察到，一个是从后得智里头所观察到的。 到了佛的时候呢，根本智跟厚德智是融会贯通的，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同时看到这个相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他的真实面，也看到他的虚幻面。所以呢，依他缘成二谛所有，今有言有，无即言无，趁当真实。现在在这个法一升起的时候，今就是现在的这一刻，当下这一刻，这法一升起来的时候呢，依他起法一升，他有，也就是说他是有。依他起法升起来的时候呢，他的真相呢，法性呢也是存在，缘成实性也是存在的。依他跟缘成都是有的，一个妄，一个幻有，假有，一个真实有，但是他们都是有的，而你心里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们是有的。无即言无，你也知道片计所知只是凡夫的什么妄情无明所生成的，所以它是没有体性的，你知道它是没有的，趁当真实，这个是跟实相是什么合的，今明此意，明真实一品。整个真实一品呢，也就在讲这个东西，什么依他起缘成实是有的，片计所知是没有的。所以今天你来听课，这两句话记下来，依他起缘成实是有的，依他起是什么假有，缘成实是真有，片计所知是没有的，它是妄情才有的，有错误的认知才有的。你知道了这个，就是知道了真实一品的要义，真实一品就在讲这个东西，后面再怎么讲也都在讲这个东西，依他缘成是有的，片计所知是没有的，只是他用假说自性、离言自性来表示，那个到后面我们讲到再说。为略有二种，这就是云何真实义为略有二种，略就是简单扼要的意思，简单的扼要说真实义就是两种。我们这边讲呢，略呢意思是什么，文略意境，虽然用两种来讲，就是什么下面讲的如所有性跟境所有性来讲，但是呢这两种也就把真实义所有的道理也都讲清楚了，也都讲清楚了，所以它的文虽然略，它的义还是什么完备的，是讲清楚的，而不是说没有讲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讲略就省略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他这边没有省略，他后面这边用如所有性、境所有性来解释真实义，他是呢完全都讲清楚了，所以文略它的义还是什么完备的意境。好，论文是一者一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第一个解说真实义中的两种，刚刚说略有二种，第一种呢就是一如所有性，讲的是诸法的真实性。依是依据的意思，依据如所有性，依据诸法所有的如性来说明真实义，诸法如性来解释真实义。诸法如性的如是什么意思，这个如呢就是平等的意思。我们经常讲如如如如如如智，讲如如就是平等的意思，平等平等。这个平等什么叫做平等，就说这个如呢，这个诸法的真实的这个如所有性呢，这个诸法真实性呢，它要遍一切法才平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周遍圆满义，它要遍一切法才平等，它是一切法的共相，每一个法上面都要有它的这个相貌，都共同有这个相貌，它才平等。如果有一法没有这个相貌就不平等了，有的有，有的没有，不平等。它平等就是说每一法它都有这个相貌，所以它是诸法的共相，真理是诸法的共相，而不是诸法的自相。所以研究诸法的自相不能得到真理，但是可以帮助得到真理，研究诸法的共相是可以得到真理的。第二个平等又是什么呢，平等就是没有变异，也就是常，这才变平等。如果这个法能够变的话，前法跟后一法不一样了，就不平等了。所以呢如真实性它是什么，不管哪一法前法后法它都是一样，这个诸法的实相是不变的。所以平等呢就是无变异性，是常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成就，原成实性的成就。第三个平等又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的真实性，就是真实，原成实的实，真实的意思。也就是什么？是一切依他起法升起的当下的真实体性，一切虚妄法升起的当下的真实体性，叫做如所有性，也是诸法的真实性。注意，我现在这边讲，它是诸法的真实体性，绝对不会是我们一般宗教或者一般哲学里头讲的说，宇宙构成的最初的元素，他们是以这一个为什么真实体性。所以讲到真实体性，你不要把如所有性去当作一般所说的宇宙的最初的什么最小的元素，不是这个东西啊，不要把它混起来了。第二个，你也不要认为一讲到真实性就是什么万法升起的本体，有一个本体可以生出万法来，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我们只是讲你一念心一生的时候生起来的这个虚妄分别心，它的真相，当下的真相就是诸法如，也就是诸法的真实性，不是能够生出万法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没有的，那是片剂所知，也不是有一个最初的元素，那个东西也是没有的，那个是片剂所知，是我们执着中产生的。所以平等呢又有真实的意思。所以说如所有性就具备了周遍常真实这三个意义。那我们看批寻记，他解释一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者，为其染净法中所有真如，是名诸法真实性。染净法中啊，就包括了一切的杂染法跟一切的清净法。这边还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有为法啊，我们刚刚讲的无常法里头的染净法呢，它是不离真如的啊，所以呢，它这里头的真如呢，是名诸法真实性，也就是这一切清净的依他起法或者杂染的依他起法，它的真相就是诸法真实性，也就是如所有性，也就是什么依如所有性的诸法真实性。此复七种为流转真如、相真如、表别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正行真如。好，解深密经别是因之。那我把它从这边呢印到了我们的讲义。为什么要讲这七种真如？讲这七种真如就提到了把，等于是把大圣的修法跟唯识的修法跟小圣的自胜力的修法转一遍。所以我们一遍一个一个把这七种真如呢讲解以后呢，你会了解一下对于大圣的修法、小圣的修法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第一页，七种真如。一者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七种真如里头的第一种呢，讲的是流转真如。什么叫流转真如？流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那个水流是相续不断的。转是变动的意思，转是变动的意思。流转呢，就是说我们有情呢，在生死中相续不断的生死流中，不止息的在什么生灭的变动，这个就叫做流转。我们有情呢，从天到人间，从人间造作了恶业为因，等到果成熟了以后呢，就到三恶道去得什么得果，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如果我们在人间造了善业为因，那么果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升到天上，或者又在人间享受这个善果。我们在五趣中生死变动流转相续不断，不断的变动，这个就叫做流转。而在生死流转中是不离真如的，那个诸法的真相是什么？是不变的。你虽然在虚妄法中不停的流转，但是真理是不变的，所以叫做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一切行的行呢是什么意思？行就是迁流的意思，迁就是变迁的迁呢。迁就是变迁，也就是什么变动。流呢就是刚刚讲流转的流，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所以一切行就是指生死流转中的一切的有为法、生灭法。 无先后性呢有三种解释。嗯，我们看讲义第二页，无先后性呢三种解释。第一种，真如实性无前后际故。无先后性就是在时间讲的，在这一切有为法的什么时间相续的时间讲，所以他说相续不变不断嘛，所以是在时间上面讲一切有为法的什么，讲它的真实性，真如实性叫无先后性。真如实性无前后际故，这个际也就是时间的意思。你的时间从前面到后面不断的时间相续，叫无，这叫前后际，时间的相续。虽然你的时间这样相续，诸法是随着时间的相续呢而显现，可是诸法的真如实性呢是没有什么变异的，那个真理呢却不间断，它永远是跟随着什么你的法而同时存在，而什么它是常而不变异的，所以叫做无前后际。也就是你的一切行一切有为法，当它在相续的这样子流转下来的时候呢，你的真理是一切常而不变的，同时的跟随着显现，只是你看不到而已。你看到的变成什么？变成片剂所知。也是一切行的依他起心呢，你只看到片剂所知，你看不到它同时升起的真理的真实相，你看不到，所以你不能认识这个诸法实相。但是不代表诸法实相就没有了，所以真如实性无前后际故，这样解释无先后性。第二个解释，一切行生灭故，用生灭来解释什么无先后性。怎么用生灭解释无先后性？生是什么？生是无先，为什么？因为生一法要生起来叫做什么？未有而有谓之生，前面没有，现在有了，它生出来了，所以呢无先，前面是没有的，这个无先，那现在才有，所以这一法在前面是没有的，现在升起的当下才有，所以是无先。那这一法升起来，我们刚刚讲这一法升起来的时候它不能常住，它下一刹那就灭掉了，所以呢已经升起来了，下一刹那还灭没有了，所以它无后，对下一刹来讲它无后，后面就没有了。所以对于这一切行它当下升起的这一刹那来说，前面是没有的，后面也是没有的，只有升起的这一刹那当下这一体是有的。 OK， 所以说以一切行无生灭故来讲流转真如，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死流转只是依他起的虚妄分别显现而已，只是依他起的虚妄分别的显现而已，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那么它的真理是缘成实性，它的真相，缘起法的真相是缘成实性，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缘起法呢把它误认了，变成了片剂所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切行生灭故，用生灭来讲一切行，解释无先后性。还有一分钟，好，现在到了50分了，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次从这个三种生灭来讲起。好，一开始讲那个真实一品的时候会讲的比较多这些资料，是因为是说要各位先了解一些道理才能够后面才能讲下去，真实一品才能讲下去。那如果前面三字经没有办法了解的话，讲真实一品的话对于了解它就会有困难，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利用一些方便呢把这些道理讲给各位听，希望各位能够花点时间呢去研究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对于三字经呢色大声论讲得很清楚，色大声论第三卷所知相里都讲得很清楚，你可以参考，大家有空的话去看一下。不是容易懂的，但是呢你不看永远都不懂，所以要花时间。那如果说你觉得听了会有困难的话，各位这是正常现象，这是绝对正常的，学习绝对是有困难的，但是不要怕，你听了以后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我们刚刚讲的就熏了一个种子进去， 好，这个是清净种子，文法的清净种子，以后能够帮助你的无漏种子现行，变成圣人。所以呢，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呢，请各位继续学习下去。啊，我以前的经验是第一堂课满座，第二堂课少一些，第三堂课少一些，讲到后面最后剩下来不到十个人。啊，那十个人还是因为他们请我去讲，不好意思不来。就是这样。所以学习佛法是要花一点时间，花点耐心下去哈。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花一点时间啊，有点耐心。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要赶火赶车的话，你要离开可以啊，就请自行离开。哎，请讲。 刚刚讲的那个有和无，有和无的定义是怎么的？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有和无怎么说有？怎么说？ 嗯，这个啊， 想有想无，就还是就是在这个图上面。第一个，它一定是由种子生，一定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生出于它起来，这个法的显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法，虽然我刚刚讲说我们看到的是天地所知相啊，但是它有依他起在依到那边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由什么？我们过去熏习的阿赖耶识熏习的种子熏习到那个阿赖耶识以后呢，这个种子因缘成熟了，它生出这个法来，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相出现。这个相呢，我们叫它缘起相，就是由缘起法因缘合合而成的。那么这个相我们要说它是什么？它是假有的，它不是真的，因为它是因缘的，所以说它是有的。好，那你要说它是无。那你说为什么我认知的这个就是没有？我明明看到它有，为什么说它没有？因为在你看到它的时候呢，你当真的，你以为那个是真的，但是它不是真的。所以说它没有是说什么？不是说你没看到那个相，你的确看到一个偏激所知相，但是那个相不是种子生的，它是由无明而生起来，它是由两个依他起法，由见分有无明，由相分。是的，什么一类兼触相续而转，哎，它是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来的，它不是像依他起法里头，直接从阿赖耶识的种子里头呢生出来的，就在它跟它比起来，它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生出来，或者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子生的法上面的分位安立或者是合合安立的，它是什么？完全没有的，是一个什么？执着所生成的，是一个无明所生成的，所以它是完全依照是这两个事所生成所生出来的，而这个呢，它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的，所以它不是种子直接生，所以我们说有是因为说它是由什么种子生的，而它不是，它是从这两个中产生了妄执生出来的，它是间接的。所以你说阿赖耶识，你说遍计所知有没有种子？也有种子，它一定要有种子生出来的依他起，才能依照这个依他起生出这个遍计所知来。所以说它无，不是说它什么东西，它有一个妄相而已。但是那个妄相不是种子直接生出来的。OK， 我们有个东西叫我执种子，在色拉上面会讲到，我执种子就是这边的无明的意思，真正见分的无明，那是我执种子。不是说有个在我之中的崩，是这个叫偏见所知的东西来的，是偏见所知是由这两个事呢产生了无明，跟一类建筑相续而转生出来的，所以说它是没有体性，而说它有体性。那么呢，为什么圆成实性叫有体性呢？圆成实性就是它的真相，而那个是常而不变的，所以说。它是可变的，它是不变的，无常常，所以它是叫做真实。为什么它叫真实？它叫假有，因为它是常而不变的，真理是常而不变的，所以它们两个比起来，圆成实跟依他起比起来，它是常而不变的，它是什么？生灭性的，无常的，所以它叫真实有，是这两个比较起来的叫真实有，而不是说那边存在的某一个东西永远都存在在那边。实体性的东西叫做真实有，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妄执，是没有的。OK， 所以只是说他们两个比起来，它叫真实有，它叫假有；他们两个比起来，它是妄行有，它是没有体性的，它叫有体性的，因为它是种子，它是什么？借由种子生的一大七八两个以后产生出来的一个 妄想而已。 所以这样讲说什么？有无，他有他无，他有他无，所以这个叫什么？非实有全无。他跟原神失性比起来的时候，他叫做没有，他叫做无，所以他叫假有，他又是有又是无。跟原神失比起来，他不是常的，对，但是跟天地之际啊，它是有体性的，它是种子直接生的，或者是氛围上安立的，而不是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完全没有的。你执着的那个真实的体性的我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在无蕴和它上面你安立的假名的我是有的，假名我是什么？依他起有，而你认为它真实的那个我是天地所知是没有的，就有跟无是这样安立的。 所以说这个有并不是我们世间这个有，就是它是不变的，就存在在那里不会变。它是讲的有，是应当讲缘起而有，或者说真如是它的，就是它会变成是常有。那只要缘起的它变成是一个因缘有，就变成 是，就是缘起法是有的。OK， 魔术师变出来的那个马是有的，那个幻象感那个是有的。但你认为真的有那匹马，那个是没有的。但是这个马绝对不会是真的，这个道理也是有的。而这个道理是不会变的，是不是？它变出一个花来，这个花也不会是真实有的，这个道理还是没变嘛？那个就是原真实性，所以它是常而不变的。但是那个马可以变出个马来，也可以变出个花来，可以变出个人来，变个老鼠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变，但是那个道理永远不变，它永远都不管你变出什么，它永远不会是真的，这个道理是不变的，所以它是常的。那么这边来讲，它是真实有，你是什么虚妄有、假有？但是呢，它变出马来，你认为它变成一个真实的马了，这边是错的，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个真实的马是没有的，那个是遍尽所知，是完全没有体的。所以他们两个比起来，的确是有那个假马生出来啊，可是你认为的那个真实马是绝对没有的。所以他们俩那个讲，就是虚妄的法是有的，原生法是有的，但是你认为的那个真实的遍尽所知的法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前面呢就是？就是说是静有心有静无啊，对不对？那个心，刚刚那个师傅说，比方说我们啊，就是当我们把静，我们观这个静无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了，那我们这个那见悟的心有也会没有了，为什么还是说要心有？ 心有是对于这个静无讲的，也就是修为之观的第一步，一定要观所缘境没有，这个静是没有的，所以讲说遍尽所知没有，就是讲这个道理。这个所缘性是没有的，它只是心的变现，它只是心的变现。所以第一关就是心有静无，大概就是种子生在这个希望心是有的，但是你执着的这个静是没有的，真实的静是没有的。 OK， 好，等到你这个静无的时候，这个希望分别心要生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所缘性。 OK， 那你现在已经说我所缘性是没有的，所以他这个虚妄分别心就不能生了，因为什么？他是其中的一个缘嘛，四缘才能生出心法来嘛。他虽然有听的种子因缘，他虽然有增上缘，他虽然有等无间缘，但是他没有所缘缘，缺一缘不能生。所以你把他的所缘境挡掉了，他的心也不能生，所以虚妄分别心也不能生起来。圣人证悟的时候是虚妄分别心不生，不是没有心生起来。是虚妄分别心不生了，是妄心不生了。 所以是不是有叫清净的依他心？ 是那个清， 那个叫圣人的心有是清净的依他心。 对，就是圣人的智慧，那个智慧是有的。你不能说没有智慧，那是正智。你刚刚讲根本智，哎，还有什么厚德智？这个智慧是有的。但是这个智慧就是清净的依他心，它可以归纳成一个真实。因为它是清净的，它也可以归纳在依他起，因为它是什么无常的，它是生灭性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圣人的智慧它是有的。我们刚刚讲清净，就是圆圆的智慧是清净的。 所以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叫希望的心，到最后是没有清净的心。 是修行的结果，到最后就是什么净？你确实第一个先要确定净没有了。那你达得成于忍，你已经忍到这边，你确认了 ，OK， 你修行，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什么 开始晃动了。OK， 它就开始晃动了。所以你每这样子关一次，它这个就开始什么，它就不确定了。它已经很确定说，哦，我早升起来，我就是到这边来。可是你先把这边断掉，这边说没有，这个是没有的，它就开始不安了，因为它下不来了，所以它就开始变。它开始震动的时候呢，你继续的熏，继续的熏，它就开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到最后它也不能升起来。它就开始慢慢越变越轻，越变越轻，力量越来越弱。所以等到你到加行位的时候，它可以扶住烦恼，不能断，还没断啊。满点忍是要到四第一法之后，见到位才断掉。但是在加行位的时候，它就开始变尖，它就开始变了，这样子。我请教，请问 师傅，今天听这个部分有一个，听着觉得有点不安的地方，就是说，刚才师父讲说，我们因为凡夫还是被妄想蒙蔽哦，所以其实我们看不到依他起，我们认为的依他起其实是个骗句子。 是。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这个依他起他性不成熟哦，他依照妄事跟无分别智而有不同的染境，那我们依照这个染无心，怎么去认为说我们所缘虑的是清净还是杂染？因为本身是杂染的。 是，所以就说要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子啊。请你翻最后一页图九。这讲义的图九。不是你课本看讲义的最后一页图九，我们看到说，上面数下来第三个椭圆形哈，这不讲第六意识吗？分别一转染环境全靠它吗？那你看它左边有个箭头，看到没有？听闻佛法，是不是？那听闻佛法然后学习经论，什么叫做佛法？佛最清净，法界本流，以相教。我根据他所证的这个清净的呢，他跟我们讲的法，就是我们现在的经论啊。所以呢，你学习了这个佛法以后呢，你看一个线往哪里指，往上走，对不对？如理作意，熏习戒定慧，无漏种子，修习直观，得此道清净。然后他指到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本有三生无漏种，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呢，有清净的种子。但是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你可能是菩萨的，也可能是声闻的，也可能都有，也可能没有，但是通常都有。那么这个种子呢，它要现行的时候，它要必须有什么？听闻佛法，熏习回去，如理作意，熏的让这个种子开始作用的时候，无漏种子作用的时候呢，它就怎么样呢？就见到了，就变圣人了。所以呢，你刚刚讲不安没有关系。你学习佛法，他就开始往回熏。你学习佛法，他就熏回去。你每思维一遍，他力量就加强一分；每思维一遍，他力量就加强一分。所以为什么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如真理作意啊。这个理就是佛讲的道理，佛讲的道理是符合真理的。所以呢，学习佛法以后呢，我刚刚讲，这个跟你讲说，回去以后，请你再看、再复习，就是这样。你要去看去复习的时候就是如理作意，闻法以后不停的如理作意，熏的时候就加强它的力量。那么这种种子进去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无漏种子现行，它能够帮助无漏种子现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什么听闻佛法，学习佛法，然后呢如理思维，然后你照着它的什么方法，它会跟你讲修行的方法，修持观，你去修持观。那么在止你的止成就之后呢，你定中的时候呢，你的观力特别强。那么这个时候你去观诸法实相，我们刚刚讲如所有现就是诸法实相，这个道理你在定中的时候去观察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很强，它能刺激什么呢？引发了这个无漏种子现行，这个时候你就成为圣人。所以不必觉得说不安，因为你去学习佛法，然后多思维，每思维一遍它就产生力量。而且这个种子有个什么好处？你做思维的时候，它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虽然还没有引发无漏种子，但是它可以让你不到三恶道去。第二个，它可以破坏你的恶业， 哦，你有一些做以前做的恶业，他在里头他就开始清了，他就开始对峙了，因为他是什么？是杂染法的对峙性，他就会去对峙那些杂染法了。然后呢，他是什么？他是你以后见佛闻法的什么因缘？你现在学习了佛法，以后就能见佛闻法。我们现在修唯识，以后就见弥勒菩萨了。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了。对，所以见学习佛法以后，就是见佛闻法的什么因缘。 其实我刚这个想法是说，譬如说哈，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善知识了哈，那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学佛学这么久了啊，你们好好念佛就好了，学那么多经论啊，早一点往生就可以了，那等着以后你再说，或者是说有些参禅的，哎呀，那个都是文字像，好好打坐就可以了，你修定哦就可以。这样干嘛去搞那么多经论，自找麻烦。我就是想，我说像他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就是其实他们自己的以为自己是心境的心而去原理，其实这个部分他是骗气质，他不是很如理，但他一直以为他是如理，他是身体清净的一他起，而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那个，然后去破斥别人说你们是忘记骗气质。 我想我们不要讲，不要说他们去破斥别人，我们这样讲好了，他是一片好心，他是一片好心，那只是说大家对于佛法的看法不一样。好，他要你多念佛，是因为的确学习佛法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说好像要成就，要么就是这样就成就，一开始就常要成就一样，没这回事情。讲了三大阿僧祇劫要成佛啊，即使要成阿罗汉，你这立根也搞个三生吧，对不对？要圆觉还白事，对不对？所以要花时间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那么他劝你去到阿弥陀佛的地方好好学习佛法，不是坏事，但是到阿弥陀佛那边还是要学嘛，对不对？而且到那边的话好处，就我那天别人打电话跟我讲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嘛？我说是啊，是不是？但是你时间很长嘛，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今天能够对治你的一个习惯，你能够对治过去，你就怎么就成就一步嘛，就前进一步嘛。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法门，但是不说他们不好，也不说我们好，是因为是说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那这个讲得很清楚，为了确弱的根性，然后给你一行道。那你到那边好好学习嘛，那确弱也没什么不好，不要把我们就是老在文字上面分别啊，确弱就是不好，那立根就是好，顿根就不好，其实有什么好不好呢？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你照你的根性的法门去修是最好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讲说，我们都讲大家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呢，你选择你最适当的法门。那么他这边就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唯识跟你讲得很清楚，就是熏习嘛。唯识的道理是就讲一个，告诉你就是要熏习，你每熏一遍力量就强一点，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每个人都不占便宜，大家站在平等位上面，你每熏一遍就是力量强一点。你熏得多，你下一次来你就高，你就是过来人嘛。是的，那你熏得少，你下次来你碰到之后还是不行嘛，还是得学习，从头学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时间就熏嘛。对，所以我经常讲，不要去想要得那个果，不要急着得果，那个是妄念，那个是烦恼。因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你因上面不去下功夫，老想去得到那个果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因上没有下功夫嘛，是不是？你在因上下功夫以后，因成熟了，你不想得那个果都不行嘛。所以呢，我们在因位上面下功夫，不要想要去得那个果。时间的长短不是问题，你只要在因位上，你的因下的够了，它就自然就得果了。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解释是无量。什么叫无量？对不对？对我们的生命体来讲，这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你得了圣道，就到了无量的境界。我们现在这个境界是很可怜的，是因为是说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文字来定义一些名词来做思维，我们的可悲性是在这个地方。 这佛菩萨只好用语言文字跟我们讲，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遵循去学修行，但是也算不错了。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名词的定义不是我们现在想的，阿弥陀佛黄金为地，是不是？我说老实话，你到一个地方去黄金之作地的话，跟我们这边沙土作地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黄金物以稀为贵，所以说阿弥陀佛果黄金为地吸引你到那边去。如果你到了一个国家，他们国家黄金是跟粪土一样的话，你会要黄金为地吗？是不是？这是对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这边黄金什么是很珍贵的，所以是吸引我们过去，都是方便，也是这样子。阿弥陀佛。 请问一下师傅，那个涂山，它下面有个 和合 讲跟 氛围 讲， 和合讲跟氛围讲哈。和合讲比较简单啊，就让这个房子，房子是不是砖头、沙，还有钢筋，把它拼凑起来，所以这个房子出现了。所以房子是由沙、砖头、钢筋，还有人力合在一起才出现这个房子。但是有没有这个房子呢？有吗？它不是没有的吗？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房子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房子的体像是存在的，是不是？所以它是什么？合假，它是真实，它还是虚，它还是什么？一他起嘛，它是因缘法合成的嘛。但是你认为真有一个房子，是拆不掉的，是不需要因缘，它就在这边的，那个房子是没有的，那是偏激值。所以呢，这个叫做和合讲，氛围讲，就是刚刚讲，比如说，你今天来啊，我今天开车来这边，速度很快，或者我骑脚踏车来，我速度很慢，速度，有没有一个东西叫速度？没有。但是呢，速度是怎么出来的？是你要依赖车子，我们人的移动嘛，物体的移动定义出来的嘛，然后比较嘛，它有什么速度的快慢嘛，所以它一定要依赖一个什么东西，有实体的东西嘛，一个虚妄法嘛，对不对？由这个虚妄法不同的分位定义出来的，它的快慢定义出速度来的，所以它这个是分位上面定义出来的，它不是几个东西合起来的，跟合位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这个东西移动的快慢，我们定义速度。那同样，我们刚刚讲生死、生老病死，是在什么？你一定要有五蕴生命体上面，你才能说我生出来了嘛，我老了嘛，这是什么氛围上面比较出来的吗？你没有这个生命体，没有这个设法，你能说什么叫老吗？你说不出来的。那你说病，什么叫病？四大不协调了吗？叫病。对，也就是这个生命体它出现一种状况，跟一般的时候状况不一样，这就是病。它一定要依赖这个五蕴生命体才能定义出来，所以它是什么分位？这五蕴生命体不同的什么形象显现出来的什么位置啊，所定义出来的，这个叫做分位讲。 请讲。请问就是在那个真实义的。这个略有二种，就是第一个就是一无所有性，诸法真实性。他这里讲的这个诸法是指有为法。 其实他这边诸法哈，可以讲有为法，也可以讲无为法。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来讲是讲有为法，就是有为法它的真实性嘛，是无为法嘛，对不对？但是无为法它本身就是真实性，所以无为法本身你都要解释诸法真实性，可以讲说。诸有为法的真实性，或者讲说无为法的本身的体性是真实性，可看你怎么解释而已。所以它可以是有为法，也可以是无为法，也可以是有为无为合起来的一切法。 那是在讲一切法的共相， 是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共相，无为法本身也是这个相貌嘛。所以它是一切法的共相，所以你看哈，我们讲诸行无常，是不是？ 无为法就不能讲说诸行无常了，因为无为法是常的，是不是？所以诸行无常的这个行法一定是什么？是有为法嘛，对不对？好，他下面讲一句话讲什么？第二个，诸法无我。哎，他为什么不讲诸行无我？要讲诸法无我，因为不管有为法无为法都没有我，你不能说无为法就有我。到无为法就变成一个真实体性的那个东西了，没有无为法也没有。我们刚刚讲无为法只是有为法的一个什么真相而已嘛，而不是说你到时候无为法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体性，能够生出一切有为法来，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是神教，不是佛教，对不对？所以说诸法无我，不管有为法无为法都没有我的体性，都没有什么那个主宰性。无为法也不能主宰啊，无为法不能生出有为法来啊，怎能主宰呢？它只是一切有为法显现出来的真实性、真实的体性而已，真相而已，就这样。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各位。